好的，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松， 我是青年观察员田明浩。 好的，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视频合作伙伴，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我手中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跟我们互动，或者呢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这样呢你有什么留言我们就早早看到了，我们可以跟大家进行讨论。那么今天呢也很荣幸的邀请了一位我的新搭档啊，青年观察员田明浩。 大家好。 田明浩是那个传媒大学的一个小鲜肉， 还没有毕业， 还没有毕业，大四今年 对 吧？ 大四。 今天邀请他来呢，也是今天邀请他来呢，也是因为他呢跟我们的主题特别有关。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想创业吗？你敢创业吗？不过在此之前呢，也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2018年的4月7号，今天是清明小长假的，已经算是第三天了。那田明浩在这几天还出去玩耍了吗？ 没有，这两天一直在学校忙各种各样的事儿。 啊，跟我们话题有关吗？跟创业有关吗？ 跟创业无关，跟自己未来的工作什么的其实也是有关的，都是我们大学生都在考虑的一件事儿。 今天其实包括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和田明浩，他们两个人呢可以代表这两个方向，一个呢是可能是以创业为主，然后另一个呢就是选择就业或者是说研究生这条路。 没错， 我们也都讨论一下，也给这些正在毕业找方向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很好的一些建议吧。那么呢，清明这几天呢，北京的时候天气是有一点冷的，看到大家本来都穿起了短袖，然后最近大衣又拿出来了，对吧？ 对，又穿上了羽绒服，又穿上了大衣，又穿上了。 我看到网上很多网友说，这个不勤快的人反而在这个春天能够保暖一些，那些把羽绒服洗起来又给就是抽真空包装装起来的人，这个时候就很犹豫穿不穿， 就后悔了， 对吧？所以说 太早了， 这几天天气反复无常，但是说从明天之后呢气温就有所回升。大家还是注意防寒保暖，不要特别早的脱掉厚厚的外套。 没错，春捂秋冻。 对对对，而且北京很多花已经开了，我觉得花一开了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好。 没错， 学校里边呢也是开了很多， 也是开了，或者是旁边有什么公园啊，比如说玉渊潭之类的，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花。 对，玉渊潭每年的这个季节有樱花节。 对，没错。 大家也可以去都出去到户外走一走，尤其是这个清明小长假，千万不要因为天气不好而窝在家里，反而损失了我们这个踏青的一个寓意。 没错。 这是给大家的一些贴士。然后今天是周六，我们正常是北京是不限号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开着车拉着一家人出去好好的玩耍一番。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你想创业吗？你敢创业吗？我觉得这几句话啊，虽然说只有十个字，但是涵盖了很多。首先你要有想法，二你要有执行力。 对，没错。 田明浩同学，虽然你才大四，但是你有过创业的想法吗？ 我曾经有过创业的想法。觉得有什么事情自己可以做一做，不一定非要一毕业之后就进入一个稳定的岗位或者一个固定的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可以自己尝试着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虽然具体做什么我还 没想好， 没有想好这件事情，但是不少师哥师姐，包括在学生会接触到的，包括在学院接触到的，都有创业的经历。 那你周围这批同学，你们同时间毕业的，据你了解啊，同学们创业的多吗？ 多是多，但是大家也是有的，可能只是有这个想法，有的可能做出了迈出了一步然后有的也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又转向其他的事情，也有的一直到现在。 哦，那他们真的是符合第二条，你敢创业吗？ 对， 在想和敢之间呢，也是中间距离着很多东西。 对， 之间的准备啊，或者是方向，或者是经验呢，到实际行动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从这个想法到实际做的过程，我们都跟大家聊一聊，也跟大家说一说创业需要经历一些什么，甚至呢有一些比如说失败的例子呀，成功的例子啊，我们都希望在这个短短两个小时之内能尽可能的提供给大家。我们也开始开头说了这么多了，也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一个创业人士了是否是成功，大家就是自己来体会。我们首先让我们嘉宾跟我们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一起来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来自河北涿州，张飞的故乡，我叫娄大伟。 河北人，那跟黄明浩你们两个是老乡。 天哪， 啊，田明浩，田明浩，黄明浩是 Justin， 这偶像电视剧看多了啊。啊，对，老乡都是河北人，是吧？ 对 对对。 嗯，那我们这位嘉宾来到北京创业多长时间了呢？ 创业有8年的时间了。 哇， 时间也是挺长的。 很长的，嗯。而其中呢也有很多的故事，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在此之前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关于大学生创业的一些新闻，我们请田明浩来跟我们说一下。 哎，说到大学生创业，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前两天大家都熟知的，就是阿里巴巴用95亿的美元收购了一份，就是马云点了一份史上最贵的外卖。 对，我看到新闻，好多新闻标题， 就是， 最贵的外卖。嗯， 这个饿了么其实它就是一个已经就是创业10年了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创业项目。 嗯， 当初2008年的时候，这些人聚集到一起，然后就开始要做起这个外卖的这样一个点子，一步一步，直到现在有了现在的这个饿了么。 嗯 嗯。 然后呢，最近几天我的朋友圈也被刷屏， 嗯， 摩拜创始人套现了15亿。然后后面那句话更扎心，说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这个摩拜创始人是一个82年的，然后这个女生80后嘛，但是说头几年的时候也是像我们一样在媒体当中工作，月薪也就几千块。 对，没错。 当所有人还在想着怎么做到月薪过万的时候，她就变成了套现15亿了。 嗯， 有一句话我记得在看奇葩说的时候，有一句话张泉灵说过，说你站在风口上的时候猪都会飞。这句话当时听的就是说，所谓的风口上，就是说我觉得嘉宾应该能明白吧，就是在创业的这个浪潮当中，你在这个创业关键期的时候大势推着你，但是他这个猪都会飞，我觉得这个猪也是有引号的，这个猪一定是有远见有见识，能够把握住机会的，对吧？ 对。 嗯，那您怎么看待呢这个创业的这个同龄人正在抛弃你这句话呢？你的同龄人大家现在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 我的同龄人还好， 嗯， 我现在就是身边的那个创业的同学， 嗯， 相对来讲还是挺多的， 哦， 因为剩下的都是这些能够持之以恒、能坚持下来的， 嗯， 总 有创业成功的人， 对 吧？ 对对 对，嗯， 失败的当然是占大多数，总之还是最开始可能缺少一些坚持。 嗯， 那比如说您的这个同学，比如说大学同学或者同龄的，有那些在固定岗位的，比如说在那个国企啊，比如说在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单位一直做这样的这个固定的事情的， 有很多。 那 大多数是这样。 你们的现在的生活还会有很多交集吗？或者说 一样有？ 你们有很多不同吗？ 是这样，我是大学毕业就立马就投入到了创业这个浪潮中。 当时没有想着说要就业这条路吗？毕业的时候， 嗯，想过， 嗯， 我在大学的时候，然后也参加过一些工作，就是也不是实习的那种，大四的时候参加过。 嗯， 然后就是当时想那个，就是进到那个工作岗位之后，然后学一些规矩的东西。嗯，因为我们学的是那个经管类的那个， 嗯， 然后就是想学一些东西，然后真正的步入社会之后创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那个规范 经验、 嗯，对。 嗯，大学本身学的是经管类专业，对吧？ 对。 那你毕了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跟你当时学的专业的有关吗？ 没有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没有。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方便透露一下？ 是在那个 T3 航站楼，就是安检里头卖那个就是电子产品。 哦，哎，当时怎么想着说走了就是做这个工作呢？ 也是朋友介绍，当时那个同学呢， 嗯， 推荐我过去，说那个有这么一个岗位，也是层层筛选， 嗯， 面试 很难的是吧？ 对。 嗯， 然后真正进去之后吧，反正就是那种朝九晚五的那种生活。 嗯，嗯， 然后工作状态也不错。 那最后为什么退出来了？ 其实我一直就是有一颗那个不安分的心嘛，反正一直想要创业，包括大学期间暑假呀寒假呀，我都会自己什么摆地摊啊，什么练摊那种，就是也是琢磨自己做点事儿。最开始吧，就是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嗯， 其实还是不敢去做，然后慢慢就是锻炼自己。 嗯， 一开始从不敢做到想到尝试做， 嗯， 这么一个过程。 嗯， 所以在 T 三工作了多长时间，然后就出来 工作了半年 啊。 哦，朝九晚五，正常我们概念当中可能就是航站楼那些，它基本上属于24小时的吧？ 不是，我们工作的性质，我们是倒班。 哦、 就是， 也有人替你上的夜班，你朝九晚五。 他是这样，晚上没有夜班，到了9-10点钟，然后我们就都关门了，就是那些 店铺 就都关门了、 嗯嗯。也是算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体制内吗？ 那不算， 不算是， 不算， 但就是比较稳定的工作。 体制内肯定进不去的。 哦，别这样，这就是我们比较固定的工作， 对 吧？ 对对对， 但是觉得没有什么挑战性，尤其是可能刚毕业，觉得一腔热血想做出一番成就的人，真正的按部就班呢，可能不是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会觉得有点展不开拳脚， 对 吧？ 对对对，就总觉着这个事儿吧，完事在被束缚，然后做的再多吧，也展现不出自己的那个能量来，就是。 那后来呢 ？T 三之后的工作又做了什么呢？是创业了还是继续就业呢？ 创业， 直接就创业了。 直接就创业 了。据我们了解，你第一家公司是一个建筑公司，对吧？ 对。 这个建筑行业其实是很大的。 对。 那作为一个可能20出头的年轻人，怎么会想到踏足这个行业当中呢？ 就是一个机缘吧，机缘巧合。嗯，其实我对建筑行业也不是很了解。 之前家里有做这个专业的吗？ 嗯，我父亲做内装的。 哦， 就是 室内装修 的。嗯，然后别的家人别的没有。 嗯，也算有一定影响了，对吧？ 有一点影响。 哦，当时从这个航站楼的工作相对稳定的，然后出来自己做建筑公司的时候，家里会不会有很反对的声音呢？ 坚决反对。 有多么强烈呢？ 尤其是我父亲坚决反对。嗯，就是我做这个行业吧，因为我父亲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 嗯， 然后一是比较辛苦， 嗯， 还有就是什么呢，他这里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儿特别多。 嗯， 而且我做的这个行业吧是属于高空作业，又比较危险。 高空具体是哪方面呢？ 电动吊篮还有外墙的那个粉刷装修。 哦， 这一块 就我们经常说的蜘蛛人。 比蜘蛛人要安全。 哦， 蜘蛛人 那就是蜘蛛侠。 蜘蛛人呢是吊个绳子。 嗯， 然后在外墙粉刷。 你们属于吊 那个是有一个设备， 是有一个吊篮。 嗯， 对，有一个吊篮。嗯，对对对对。 哦，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理解的建筑，比如说像打桩啊、做基础啊、包括盖楼啊。 嗯， 你当时选择建筑为什么选择这个方向呢？因为感觉 这个 蛮偏的。 这个当时是一个朋友跟我说。嗯， 都是靠朋友。啊， 就是， 我刚才找工作都是靠朋友。嗯， 那时候刚毕业，其实没有什么那个创业方向。 嗯， 也是挺迷茫的。 嗯， 然后后来也是都坐在一起聊， 嗯， 机缘巧合，然后有人就是要卖这个设备， 哦， 这个朋友，然后他呢打算把这个设备呢就是卖给我， 嗯， 然后也是聊，聊的过程中呢，他就是说，因为他设备买的还比较新，当时不到一年， 嗯， 然后他不想做这行了，觉得也是风险大，家里面的各方面的事儿比较多， 嗯， 然后我呢就接手了。然后第一个工地呢是我这朋友他介绍给我的， 嗯， 就是我核算了一下这里边的成本呀，啊， 嗯， 事儿啊，然后我觉得 OK 我能干， 嗯 嗯，去做了。 嗯，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你，你在创第一门业的时候之前是有经过准备，还是说当时就像你说的聊，哎，觉得这事儿可行就马上去做了呢？ 没有准备，我有创业准备。 嗯， 我随时在准备着创业。 是资金还是心理还是技术上呢？您的这个准备？ 嗯，心理上的。资金没有准备。嗯， 资金没有。啊，也就是心里做好了随时来我们就随时创业的这个是吧。 我一直有这个。嗯，这份热情在里边。 那你前期有没有经过大量的学习和了解呢？ 针对这个行业没有。 嗯， 那针对创业这件事儿呢？ 针对创业这件事儿有。我在大学期间这4年一直有。 你这个学习指的是你自己积累的经验，还是说真正的系统的书本呢，或者是学科之类的学习？ 是这样，我是特别善于观察，然后在大学期间呢，就是我特别爱看新闻， 嗯 嗯， 然后呢就经常关注一些那个时事， 嗯， 还有就是我对我感兴趣的就是这，我会关注特殊关注几个点， 嗯， 然后平时多查阅资料， 嗯， 然后呢在就是上大学。没事儿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去关注这些我想做的，像一些餐饮的企业呀，或者是说一些电子产品企业啊，就是我感兴趣这一块儿。 嗯， 建筑， 然后也会去考虑。 对，我去看， 嗯， 观察，然后会找就是做的人聊。 嗯， 一直也在准备着。 对对对， 哦， 经常 然后机会到了，我们就把握住了，对吧？ 对对对。 嗯，第一家创业公司这个建筑类的，一开始走的路顺吗？ 其实我的运气还是比较好的。 嗯 啊， 就是刚开始我创业的时候吧，嗯，可能我这人嘛，给人感觉比较踏实吧。然后那个就是最初开始创业的时候呢，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 嗯， 没有一分钱都没有，没有钱。 嗯 嗯， 那是怎么解决的呢？ 然后我找家里人去谈嘛，然后父亲当时是坚决反对了。 对，反对再拿出来钱是一件特别难 的。他可能是想让我就是打退堂鼓就算了， 嗯， 这个行业特别危险。 我觉得这个心理我特别能理解， 嗯， 就是很多父母原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什么行业的， 对， 可能他就很不希望子女再去从事这个行业。 对对对， 因为他知道里面有 多 苦，多 么艰辛。 对， 嗯， 对对，是这样。 其实各行各业其实都不容易。嗯， 对。 嗯，田明浩，这插一句哈，那你的父母有没有说蛮想干预你毕业的这个工作呢？ 因为我其实很早之前就和他们讲，我还是想再继续读一下研， 嗯， 觉得大学四年读的书还不够。然后关于读研这件事情上，我妈是和我分歧很大的。但是我家里就属于，如果我认定什么事情的话，家里无论就是觉得多么不合适，但是他会支持你。 嗯， 我觉得这一点我还觉得 很 幸 运， 挺 幸 运的。对，没错。 妈妈希望你从事是哪方面工作？ 其实妈妈也希望我能够有一个更稳定一些，比如说像老师，比如说像， 嗯， 一个什么样的企业能够稳定下来， 体制内，对吧？ 嗯，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公务员、事业编制，或者是体制内的， 企业， 嗯，就家长的心都能理解，因为我们都从这个时候过来嘛，家长都能理解， 嗯， 觉得不用考虑说明天这个工作有没有压力，而是每天保持心情很开心的。当然，家长是从这个舒服的角度，希望孩子能从事稳定的工作。 但是我爸和我妈就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这个差别，比如说我在那个大四要找工作的这个时候，也会面临一些这个企业一些单位有条件， 嗯， 比如说有的可能会提供北京户口， 哦， 但是这个岗位 这个是很吸引人的啦， 是，但是这个岗位可能感觉不是很喜欢，或者他我觉得他发展潜力没有那么大， 嗯， 这时候我妈就希望我稍微稳定一些， 嗯， 但是爸爸就希望说年轻人还是男孩子， 嗯， 尽量少去考虑像户口啊这样的事情，多去就是考虑自己有哪些潜能在，然后去发展自己。 那最后是怎么妥协的呢？ 最后读研， 就找了一条说两年之后你们再来说这件事儿吧，我 先考虑。 嗯，我觉得尤其是因为我们有一期节目做的就是考研的这个话题， 嗯， 然后整天都在讨论考研，当时我们的网友也有很多声音在跟我们说一下，就很多人觉得就是尽早的踏入社会从获得经验，还有一些确实觉得趁着年轻的时候多去读读书，对吧？可能是在工作一阵之后很难沉下心来专门的钻到业务当中， 嗯， 不如还在学校当中就继续在这个氛围当中继续复习， 嗯， 趁年轻多付出两年把研究生考下来， 嗯， 当然我觉得每一条路都是可行的，但是每一条路都要坚定心来好好的走。 没错， 我们没有办法说给大家什么样的怎么说呢，给大家定好了说哎你就适合怎么做，只是说我从我们每个人的经验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走过的路和我们的一些感知， 对 吧？嗯， 对， 每个人可能在就业当中父母扮演的角色也都是蛮重要的，因为尤其是大学刚毕业，除了说是社会经验不足，资金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缺口。 对， 那在父母强烈的反对情况下，后来这个资金是怎么筹到的呢？ 后来就是跟那个亲戚朋友借，后来其实我之后才知道的， 嗯， 其实后来那个我父亲也在背后暗中那个 还是支持了 、哦嗯， 支持了钱的， 嗯， 然后那个跟姑姑啊叔叔啊什么的借， 嗯， 大概前前后后跟亲戚借的大概有20多万。 嗯， 然后我这个因为我这些设备呢是一共有也需要50万， 嗯， 50万来购买， 嗯， 然后那个还差20万左右，不到20万。 嗯，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然后我媳妇儿又把嫁妆全都给我了。 哇， 那个时候 那真的是很支持。 对， 然后那个还差一点，差10多万是那个等我第一个工程结束，是又给的我朋友，这样去做的。 嗯，我们嘉宾应该是在生活当中会让人觉得很踏实很靠谱的一个人， 嗯，对， 对， 对， 才会有这么多啊，自己说对对对可还行所以说才会在真正想做什么的事情家人都义无反顾的在帮助你。 对，他们可能当时就觉着 既然你这么坚持想做，然后你就去做吧，反正那个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可能如果我父亲当时要是说真把这50万给我的话， 嗯， 我可能这个项目可能就做不成了。 为什么呢？ 我当时拿到这个钱的时候，借来的钱的时候， 嗯， 我身上的那个就是就觉得自己的这个钱的分量就是特别的重， 特别的重， 对。然后， 明白了，明白了， 我就心里就想，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这份信任。 对，没错， 对，就这样。 我觉得无论是说田明浩或者是我们的嘉宾，都是第一步踏出去的时候，都是得到了家长的支持，对吧？嗯，这么多人，这么多人的关爱，他们都是蛮幸运的。那我就强行的 Q 一首啊、哦，强行的 Q 一首歌啊。我们既然有这份幸运，我们来不如听一首《小幸运》好吧？也请我们的导播给我们放一首《小幸运》。一会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跟大家来聊创业的话题。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98.2 AM 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爱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青年说的节目，大家好，欢迎继续来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青年观察员田宁浩。 大家好，我们这今天的话题呢是跟创业有关的啊，我们讲你想创业吗？你敢创业吗？同样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创业正在创业当中的嘉宾，也请大家跟我们来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娄大伟。 是一个青年的创业的人。刚才我们从这个筹备阶段开始讲了，就是每个人都表达说了家长，就是家里的人对他的支持，对吧？ 对，没错。 这我们第一步的筹备资金是有了，这50万也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对， 多方集结的。那么从这个第一，你当时这个50万很快的运营到了你第一个项目当中吗？ 其实这50万呢就是买设备的钱。拿到手之后就付给朋友了，就是购买设备了。真正其实在我当时在我手里的运营的资金已经很少很少了，也就还是 可支配资金是很少的。 可支配资金也就1-2万吧。其实这个风险特别大。如果现在如果让我想想的话，可能现在我不会去做了。当时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当时是根本就没有想过退路，就是背水一战了。 哎，对，他刚才说那句话我觉得特别的有兴趣，我听了很多人都说如果再让我来一次，我坚决不会这么做了。 对， 你有没有过什么事儿再让你来一次你坚决不会做了？ 其实我曾经有过，就比如说大学的时候这个加了很多社团，然后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会耽误，就可能会自己的时间可支配的时间很少，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可能会耽误这个课程的学习，然后让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后悔自己加了那么多社团，很忙。但是后来自己又想一想，如果让我再来一次大学的话， 你还是会这么做的？ 我可能还会那么走。对，就虽然可能那样你会失去一些东西，但同时你也会得到一些东西。 得到也许会更多。 没错。 那作为我们嘉宾来说，再来一次的话，你可能，我觉得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你还会这么做，因为我们在那个风口上了。 对， 可能我再来一次比那个时候 还夸张，是吧？ 还要夸张。 只是我们现在可能回想起来说过去那段路的时候，觉得自己啊好有勇气啊，我怎么敢这么做，这居然是我。但他那句话后来那句话说的也很对，就是在那个点儿上了，就逼着自己往前走。 没错。 须得做。 你当时买到机器之后就马上有工作了吗？还是说经过了一段时间呢？ 没有，就是当时嘛，对这个行业一点都不了解， 嗯， 然后身边又没有就是这么多可支配的资源， 嗯 嗯， 因为刚毕业，咱们都面临这种问题，就是人力资源这块特别少， 嗯， 然后就学习， 嗯。 找各方面的资料， 怎么学习的呢？ 当时卖我设备的时候吧，那个还给了我一个大箱子 啊， 那个箱子里边呢放着就是各种各样的资料， 百宝箱，嗯， 对，然后特别乱里面，然后什么都有， 嗯， 关于设备的合格证啊，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吧， 嗯， 然后我就开始捋顺，把这些在最短的时间内捋顺， 嗯， 然后学习， 嗯， 这个是属于书本上的学习，那有没有到其他的实战当中去学习呢？ 这些不是书本上的， 嗯， 这些就是根据这些设备， 嗯， 就学习机器的这些，对， 这些材料，嗯，还有一些就是需要那个上报的资质， 嗯， 还有合格证， 嗯，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材料， 嗯， 然后这些我都是在工地完成的，不是在家里就是看整理， 在， 嗯， 自己的工地，还是说 在自己的工地，嗯，当时那个第一个工地是朋友介绍给我的， 嗯， 然后我就拿到这些东西，几乎天天之前天天在工地， 嗯， 就是每天就泡在那儿， 吃住就全在那儿 啊，就全在那儿， 嗯， 对，跟着工人一起。 啊，这个是属于机器的学习。那你本人是不用说去操纵这些设备吧？还是说需那个你也要做这个呢？ 我不用操作这个设备， 嗯， 当时我雇了一个工人， 嗯， 然后也是朋友转手设备的时候把那工人留下了， 嗯， 然后我就也留下了。 嗯， 留下了之后呢，因为当时我对设备这一块吧，就是都不了解， 嗯， 也不懂。 嗯， 然后呢，就是走了很多弯路。 嗯， 但是呢，就是总的来讲吧，就是我按照我自己的那一套，就是我一直给自己有一个，就是心里面有一个就是原则吧。 嗯， 不管走到哪一步，然后都要给自己设一个一二三。 嗯。 你这个的方面主要说一下，你这一二三都是什么吗？ 就是第一个呢，然后自己先要有一个框架，就是我现在要做的事儿，假如今天我出门了， 嗯， 然后我要去工地， 嗯， 我要做什么， 嗯， 我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嗯， 假如今天我去工地了，然后因为现场嘛， 嗯， 然后很多事儿，就是有安全， 嗯， 有现场的那个生产经理，有项目经理， 嗯， 各个方面他们要找你，你哪块没有过关， 嗯， 哪块需要解决， 嗯， 然后我要把它解决掉， 嗯， 然后我会每天都会解决一定的问一解决一些问题， 嗯， 哦， 你最大的计划就在刚开始这个，比如说刚开始进入这个公司的这个工作前半年或者前一年，制定过什么比较大的计划？ 没有，因为当时是这样，就是我根本没想过说我要这个事儿。当时想做多大， 嗯， 做到什么程度， 嗯， 我当时想能把我眼前这些事儿做好做好解决了， 嗯， 我就已经很不错了， 嗯， 恰恰是我一步一个脚印的这样把这些事儿做了，才有了我后来的就是 规模， 对，规模， 嗯， 然后就是包括施工方啊，包括， 嗯， 项目领导就是看上了我这份踏实还有执着， 嗯， 就是我做事很认真， 嗯， 然后呢但是不较真儿， 嗯， 就是不管做什么事儿呢，咱们在做的时候呢要把脑子放灵活一点， 嗯， 然后那个不要较真儿， 嗯， 但是认真是需要的， 嗯。 你还记得第一份工作接的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的工地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的 第一份工地，我现在特别印象特别清楚， 嗯， 在长阳，然后那个时候那一栋楼才挂了30套设备， 三十套设备在你们这个行业当中算是多的还是少？ 很少 很 少很 少，嗯， 一栋楼一般要挂多少这样的设备？ 它根据那个楼的面积的大小， 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写字楼， 一般的写字楼的话，你像就是正常的这种高层， 嗯， 大概也就30台左右，30-40台。 嗯， 如果说像那种规模大一点的，像咱们这种楼， 嗯， 这种北广播那个大厦的话， 嗯， 可能要5-6、10台设备这样。 也就是刚起步的时候， 嗯， 工作接的比较小，对吧？ 对对对。 嗯，当时用多长时间完成的呢？ 不到3个月。 嗯，效率在这个行业当中算是怎么样的呢？ 算是正常，因为外墙当时我考虑做这行呢，我当时琢磨了，就是说 它这个外立面吧是属于那个粉刷，是建筑基础作业最后一个工作了。然后呢它的周期特别短， 刷外面那层墙对吗？是保温的那个， 做保温然后粉刷涂料、啊、 都是一起的来 的。对、 嗯、 还有你像外面咱们做的幕墙也都用这种设备、 嗯、 然后我们当时做的是那个外保温涂料， 嗯、 所以时间比较短，然后也就两个多月吧、嗯、然后就完成了。 哎，这个建筑外墙它除了保温的这个涂料，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作业？ 有， 那也是都用到咱们这样的。 对对对，基本上是用吊篮设备的。 最后一步就都给做完了， 对 吧？ 对， 嗯，这是第一份工作，也算是蛮顺利。你觉得第一份工作这么顺利的原因，得益于哪方面呢？ 嗯，还是得益于我的这份就是坚持。其实我 觉得除了说您的坚持以外，一份工作肯定是离不开很多人的一起来帮助的吧、 嗯、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背后的这些家人。 嗯，那包括咱们的工人呢？ 工人 朋友呢、 说实在话，当时我的工人怎么说呢，其实我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这里面就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嗯， 工人在这块确实让我吃了很多难，嗯， 哦，这批工人是因为我们就是做工作，包括做这个建筑，包括基础工作， 对， 工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掌握着技术， 相当重要， 对吧？ 相当 效率之类的、 嗯。 然后你第一次跟工人打交道，因为我会觉得，比如说你这个是这行的新人， 对， 多少会占一些没有经验的亏，会吃一些没有经验的亏， 对 吧？ 啊、 对， 那肯定。 当时吃过这样的亏吗？ 吃过，就是工人吧，觉着我特别年轻，然后我那工人岁数特别大， 嗯， 然后用现在话说可能是老油条， 嗯， 那种吧，然后几乎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几乎天天去工地， 嗯， 啊，其实我大可以不用天天去的， 嗯， 然后他可能就抓住了我这一点，然后也不懂，然后当时我损失了很多的那个，就是包括配件啊，包括那些，就是。各方面的成本吧，可能损失比较多。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然后他现在是这样，就是工人嘛，就是说我只做好我眼前的事儿、 嗯， 至于你懂不懂我不管，反正知道的我也不说。 嗯 啊，可能 我觉得这是分哪一批吧，可能是你遇到的个别的有 用。就是我遇到个别的、嗯，然后我后来的都特别好，后来我自己然后招的这些工人，一直到现在。都有跟着我一起做的， 是换一批了，对吗？还是说也有原来的老员工一直留到现在的？ 除了最开始的，后来我换过的，基本上到现在都跟我还有交集，有接触。 就是慢慢的了解这个行业之后，选人的时候也知道有一些侧重点了。 哦，那个时候就是为了了解这个东西，然后我真的是自己亲自去操作，去弄。 这个操作指的是哪方面呢？ 安装设备的时候啊，我也跟着在那安装。有时候人手不够 啊， 我拆卸设备的时候我也上，然后哪需要我就往哪上， 多面手了、是吧？ 对，工人不在了，我自己去给修也有、 包括这个粉刷外墙的时候，你能做吗？也会跟他们一起上吊、 那个我没有， 太技术了，对吧？ 对对对，那个不敢上。 咱们这个你这个建筑行业到现在应该有七八年的历史了吗？ 有 了吧？ 有。 咱们大约你都是有多少个工人在你手下干过活了？有印象吗？ 现在技术工人有五个， 一直跟着的。 对，技术工人有五个，然后安装跟拆卸的工人还有运输队，现在有20多人。 这个规模应该是加上你算30多个人，30人左右的团队吧？ 算是很大。 在建筑行业当中是一个怎么样规模的一个企业？ 就我现在来讲，我这个规模算是中等偏下了，都不是规模特别大、但是我的这个团队来讲，在行业里面是佼佼者， 竞争力是很 对。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不管他们有多少设备，他们安装团队还有运输团队，他们没有，他们都是从外面第三方找的。 是一条龙，自己都有了， 对 吧？对， 我的都有， 可以整包。 对，现在我有一个基地， 在 北京宋庄，有一个6亩地的一个基地。 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呢？ 有3年了。 当时是到一定规模之后才选择了建基地，对吗？ 对，一开始吧，我这些设备没有地方放。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 对，然后就是工人跟着我干嘛，觉得没有根儿，我自己也觉得没有根儿。 对对。 然后就总想找一个地儿。然后后来那个。 在反正搬过很多次家， 嗯， 在路程也找过，然后住个一年吧就被房东赶出来了， 啊、 然后开着车把设备又全都转移， 嗯，这是很麻烦，因为我们人如果搬家可能就是人和行李，但它和机器一起， 这有这么多设备， 对，机器如果放在哪里都是一个问题， 对对对， 是这样， 它因为它这里边。你搬一次家都是钱啊，花的我这都心疼，他那个费用特别大。 据我了解，很多做工程的可能会，比如说你用这个的时候，他会租一些机器，然后包括工人可能是临时找的，他虽然不成本可能会高一些，但是他是保本的，因为他没有说投入特别多。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这么做呢？ 我当时就是想什么呢，我的工人是这样， 嗯， 不管我有没有工程，我有没有项目， 嗯， 我都养着你， 每个月是固定开工资的， 工资的， 对， 嗯， 对，然后就是没有业务，那是我的问题，是我做老板的没有能力。然后我就是开工，除去那个你回家，然后请假， 这样 没有工资， 可能在这个工人的心里也更踏实。 对， 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沟通也好，包括这个凝聚程度也好，也是更好的。 他这种附着力是挺好的，一直会跟着你。 因为我年轻嘛，我最开始的话，其实工人。就是他看不到希望，他觉着，哎呀，这么年轻这小孩做工程， 没有什么经验，对吧？ 对，也没有那个背景啊，也没有什么人脉， 嗯， 怎么去运作这个事儿？ 嗯 嗯， 能不能找到活儿？ 嗯 嗯 嗯。后来我用实际证明，然后 搞成， 对， 还 可以。 嗯，你看我们前期准备，因为他这个我觉得很巧的一个点是，压根儿没想过说往建筑行业走， 嗯， 一次机缘巧合，觉得这是个机会，然后踏上了这个行业。 对对， 做个七八年， 对， 相信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在就毕了业之后，包括田明浩你的同学们，都可能会从事着跟自己原来想的大相径庭的一个方向。 嗯， 那你看，你除了前期的资金筹备，然后工人找之后， 嗯， 你做这个行业之后，还有什么必不可少的条件是需要具备的呢？ 是这样，不管做哪个行业，创业来讲，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嗯， 尤其是我们年轻人，有最开始吧，你像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是有一股冲劲儿。 嗯， 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嗯， 然后我什么都敢做。 嗯， 我也是借着那股子冲劲儿，然后做的这个事儿。但是呢，就是有冲劲儿的时候呢，也要沉淀一下自己，就是。晚上的时候自己在家里躺在床上， 嗯， 然后想一想身边的家人也好给了自己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嗯， 还有就是在你创业的时候对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过调查， 嗯， 要做好功课， 嗯， 我指的功课就是首先是最开始最初的材料的收集， 嗯， 资源的整合， 嗯， 包括社会资源的整合， 嗯， 都包括。 那要是这么分析完，真的是如果再来一次，你可能就不会那么冲动了，或者是就觉得哎这个生意不错就去做了吗？ 其实要是真的再来一次的话，我估计比现在做的可能还要好。 这是因为尝到了成果了， 不是尝到了成果， 嗯， 而是什么呢？就觉得，当时好多地方做的还是。不够大胆， 有遗憾。 嗯，不过年轻就是这样嘛，在错误当中，在失败当中继续往前进着， 嗯， 继续总结嘛。 嗯， 但是有一句话一直听完就很扎心，叫懂事的时候不年轻，懂事儿不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年轻的时候就会犯很多错误。 对， 当有一天我们真的不再会犯一些我们觉得幼稚的错误的时候， 懂事儿的时候已经老了。 其实 成熟了，老了这个字不适合在这说。 其实不怕犯错， 嗯， 犯错很正常， 对吧？ 对，因为我们刚步入社会，一切都是零， 嗯， 就是不怕犯错。 有个非常好奇的问题，已经运营了七八年了，您当时投入的那些成本收回来了吗？就咱们亲戚的钱都还上了吗？ 收回来了。我第一年的时候就把这些姑姑啊、什么叔叔啊，这些钱就还上了。 那也是很快就回本了的。 对。 那你算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比较幸运的吧？据你了解的话。 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第一个工程结束之后呢，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项目的一个安全负责人，他们就是挺喜欢我。 嗯。 然后。后来我第二年本来是我那工程接的时候是2010年年底， 嗯， 然后后来那个他做完那个项目之后，第二年年初我还一筹莫展的时候， 嗯， 他主动给我打电话，他说楼那个你那个活儿做的可以，配合的也很好，我给你介绍一个那个施工单位， 这样我就从此 背靠大树， 一生二，二生三，就这样，就这样。 还是跟你这个第一笔业务做得很踏实，然后很诚信有关系，对吧？ 对，我在我的那个屋子里边，就是我现在的基地屋子里边挂着就是一幅画，是一幅孔子的画像，两边有对联，就叫仁义礼智信。其实我做生意呢，我一直就是我特别希望就是我把我这个经验分享给那个就是青年朋友 的人， 对，现在这个社会呢，我觉得更多的咱们就是要做生意嘛也好，是做人也好，就是讲究一些诚信，还有就是首先做人吧，老人讲就是做人，把这一块做好了的话，生意还是就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话，还是很容易成功的。 但我还是相信啊，就是所有的成功也好，顺利也好，其实都是在很多积累的基础上来实现的。所以说我还是想问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困难，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让你就是觉得能够运营下去都觉得很发愁的， 坚持不下去了， 对，有这样的事儿吗？ 有，有过好几次。 哪一年啊？好多次。 对， 分享最难忘。 我基本上最开始那几年每年都背着很多的饥荒， 债务，对吧？ 债务。我第一年还完了之后，我刚才讲完，我第一年我就把钱还了，但是我过了年之后，我又把钱又借回来了。 哦，还有后续呢？ 对， 田飞浩这个问题如果没问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 一路飘红走下去。 我又把钱借回来了， 请嘉宾以后主动交代啊。 而且借的更多 啊。 结果第二年的时候呢，项目呢就是我做的太杂了，而且为了就是找更多的项目，我什么样的分包我都敢接，就有的都没有签合同我都敢接， 这风险会很大， 对， 风险相当大，但是当时没有办法，为了就是养住工人，然后把这事儿做， 能够运营下去， 然后就必须咬牙坚持，就造成了下半年的时候我回款就是回不来款， 就是干完活之后工程款是要不到的， 对 吧？ 我都进了年腊月了，都进了腊月了，然后身上没钱。 那时候最艰难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那时候我父亲给了我一个二手的捷达车，我每天就是开着它跑工地，我连加油的钱都没有。 那 就是我用的是我媳妇儿的工资，我当时我媳妇儿是毕业之后她上班，一个月3000块钱工资，她就把拿出一部分来给我加油。 很大，我觉得您的爱人在这个你创业生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他当时是什么让他觉得无条件能支持你呢？ 我们两个大学谈了2年恋爱， 是同学， 刚一毕业我们俩就结婚了， 哇，很浪漫啊。 对，然后就是他对我就是特别的那个自信， 信任 对，然后几乎就是无条件的支持，反正只要是做事业，只要你去做事儿，OK， 你做就好了，我后面就是无条件的就是支持，就这样。 我看我们嘉宾提到爱人的这份支持的时候，脸上也泛起了一个笑意啊。 对，没错， 对， 他的这个成功，一个是靠自己的努力很踏实的一步一步走，二是他非常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家人和爱人的一个支持和关爱， 对， 包括父亲，虽然说可能开始不支持，但是默默的也会给一些资金。 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选择每一个行业的时候，可能你像你刚才说啊，你是母亲不太支持，是吧？ 对， 我觉得我们选择每一个行业的时候，家人一定会很少说你去做吧，撒开的家人一定是把最难的东西摆在你面前。 对， 其实他不一定是说反对你做这个行业，只是说以他过来人的心态让你想清楚。 对， 爸爸妈妈都跟你说完了，以后这个路是你自己选的，你别后悔。 没错， 其实父母对我们的爱都是，都是在暗处。就是他不会说在明面上。其实那种爱呢，我感觉其实对我们来说更有帮助。 是，然后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也是让你一直坚持的走下去，即使是面对了比较难的时候，你也是咬牙过去了，对吧？ 对， 您那时候困境就加不了油的这个困境，包括说是挺过去腊月没有钱的这个困境，后来多长时间得以解决了呢？现在还会面临着这个情况吗？ 我前就是创业的前3-4年，应该每年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每年都面临。 就是我当时是这样， 我挣了钱了， 嗯， 我就买设备， 啊、 嗯，挣了钱了我就买设备， 啊、嗯，就投资这个基础运营当中是吧？ 对， 为了扩大， 一直 为了扩大规模，然后 会不会觉得走得过于快了呢？就是我们的没有那么多的工程的基础上，你去过多的投入设备，很容易说我们的这个运营资金启动不起来， 会有 转不动吧？ 会有， 嗯， 但是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因为我当时就是每走一步。我积累的这些客户也好，什么人脉也好， 嗯、 我都是用心去经营的。 但是也很冒险啊。 很冒险，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让我去做的话，我可能比当时可能扩张的速度会更快。 那做到七八年，做到现在这个程度，现在还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吗？现在的风险和过去还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现在是这样，现在我们就是主要就是把安全 啊， 然后还有就是服务， 嗯， 做得更好， 嗯， 规模呢，我现在基本上不打算再扩张了， 再扩张， 对， 嗯、尤其是包括不是说他这个行业，包括很多行业，你可能想要去赚的更多的利润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可能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你的这个物力进去， 对， 有的时候它未必说是能够很相平衡的， 对， 所以说也是跟大家说不要一味的去扩大经营， 对， 或者是说是追求高额利润，你要想到你要获得那部分你要额外付出很多东西， 对， 这个时间可能就是陪家人的时间， 对对对， 嗯， 我现在基本上把一部分利润就让给工人了， 嗯， 就是让他们也挣到一些钱， 嗯， 然后呢就是更踏实的在我这儿工作， 嗯， 就这样， 嗯，那你这从头到尾属于公司都是属于你自己的独资，还是说你也有合伙人呢？ 我自己独资， 这风险也很大，我觉得你一直在做一些风险很大的事儿。 对，我合伙过，做过合伙的生意，嗯， 后来 有什么 后来怎么说散就散了呢？ 对啊， 这时候没有这首歌，要不然我就给你放一首了。怎么散了呢？ 其实散呢跟我合伙人没有关系 啊， 嗯，就是跟我的管理还有就是团队合作有一定的关系。 是刚开始的时候合的伙吗？ 不是，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建筑公司 啊，是 另一个，这是我们一会儿会聊一下这个话题。那建筑公司从头到尾是你一个人在做吗？还是 从头到尾我一个人？ 没考虑过是合伙，合伙可以平摊一下风险的。 其实我一直知道，就是老人一直在身边跟我讲，就是合伙的生意，就是说不好做呀什么的， 嗯。 其实呢，这个就是民间的一个说法。 嗯， 其实就现在而言的话，如果要是把握好，就是合伙人 嗯 的那个点， 嗯， 还有就是每个人在做什么， 嗯， 我们有一个条文啊，有一个就是， 嗯， 东西在那儿， 嗯， 其实是很，现在合伙是时尚的，是团队嘛， 遵循着契约精神， 对，契约精神， 嗯， 对对对，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所以我并不赞同那种英雄主义，说像我个人创业啊怎么怎么样，这个只是最初创业初期， 嗯， 因为最初创业初期，我如果要是说把很多的朋友啊， 嗯， 就是拉入很多合伙人啊，让大家一起给我承担这风险，这个其实是，理论上讲是不道德的， 嗯 嗯，啊，我更愿意就是说我有一个成熟的这么一个事儿， 嗯， 在做的时候， 嗯， 然后想要扩大的时候，理论呀，实践都很成熟的时候， 嗯， 我再把他们拉进来， 嗯。这时候大家这个马力能够更足的去开动， 对对对， 嗯， 马力更足， 嗯，就其实像我们那个电影里面曾经就是看到的那个中国合伙人，也是我们在这个不同的合伙人之间会存在很多问题，很多困难，然后但是最终都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够解决，所以说合伙人有的时候在创业的时候也是一个大家需要深思熟虑去考虑的一个事情， 对，有 对 合伙人会分担风险，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理念不太同会产生一些分歧， 嗯，对， 我觉得所有东西它都是好处和它的弊端并行的， 没错， 嗯，那你这运营七八年了，未来有没有打算引入这个合伙人的这个机制呢？ 建筑行业没有。 没有， 嗯， 如果其实真的想扩大经营的话，是不是有合伙人更方便一些呢？ 是这样，那个扩大经营的话，引入合伙人肯定是，在资金方面，在那个就是各方面运营方面， 嗯， 可能会更快速， 嗯， 然后发展更壮大， 嗯， 但是伴随的风险也是一样的， 嗯， 就是因为我们这属于高危行业， 嗯， 一旦就是在意见上， 嗯， 达不到统一， 嗯， 很麻烦。 好的。刚才呢，从八点钟到这一时段，我们一直在跟我们嘉宾来讨论他的第一份创业，他如何走到创业一条路，然后中间又如何突破了这些困境。一会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青年说，继续聊聊创业这些事儿。好的，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的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01，您现在继续收看收听到的是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青年观察员田明浩。 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我手中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大家呢可以扫描当中的二维码，然后一键关注，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啦。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或者呢跟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够看到我们啦，实时的跟我们互动吧，我们可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青年朋友们赶快加入我们吧。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你想创业吗？你敢创业吗？刚才在上半时段呢，我们跟嘉宾和我们的青年观察员一起聊了一下他们对于毕业的这些迷茫，他们的方向以及创业几年来的一些收获。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创业这个话题。如果正在有为着这个就业方向，因为您马上要毕业嘛，正在有这个方向犹豫的朋友们呢，希望可以从我们节目当中获得一些经验啊。我们就先请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所有听众观众朋友一起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娄大伟。 就是我们这个一个自主创业的一个成功人士了啊。那 不算成功、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是您第一份工作， 对， 然后也是现在目前看运营的也是很好的，步入到正轨了，对吧？ 对对对。 听说您步入到正轨之后又开始挑战了自己，做了第二家跟第一份工作完全不搭边的一个行业， 对， 是吗？是什么呢？ 餐饮行业。 当时是为什么想着做餐饮呢？ 当时是这样，因为那个我第一份建筑公司吧，已经那个处于就是正常的运营状态了。然后我把那个工作呢就交给我的那个管理人，就是经理，然后由他来打理， 操的心就少了。 对，我操的心就少了。我主要把业务啊跟那个人际这块、还有管理攥在我手里。剩下的这些事儿呢，我全完全全全交给他打理。这样我就有时间了。 正常第一份就是业务做得比较好，大家可能会选择享受人生之类的，您为什么又要投入到第二份创业当中呢？是什么原因让您想做第二份创业？ 其实是这样，我是想呢，就是说我第一份建筑公司我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 然后呢，我觉着我还想就是做点我想做的事儿。 也就是餐饮是你一直想做的事儿吗？ 对， 我刚才听到您说在那个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看，在这个 练摊儿。 对对对， 嗯， 因为是这样。我最初创业呢是处于机缘巧合，然后做的这么一件事儿、 啊，建筑， 然后正儿八经的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做起来了，然后有了闲时间了，就想着去做点自己是不是能够真正想做的，当然第二件事呢，我就开始找我朋友，我们就开始做 啊， 那你看，第一个是机缘巧合投入到这个运营当中，那么第二件事儿，那是经过了前期准备了吗？ 第二件事儿也没有。太多的准备，其实 那是什么样的机会？ 我们准备的更多的就是考察店，考察市场，这方面做的比较多， 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做餐饮是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工作， 对， 您能给我们普及一下，如果是真正想做餐饮，开一些这样的店的话，前期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是最基本的呢？ 首先呢是那个对店铺的这块考察， 哪一类的呢？就是跟你有关的是吧？ 对，我们当时选择的是那个快餐。就是小吃类的这种快餐，然后呢，首先你先要考察市场， 大家喜欢吃什 么？怎么考察的呢？ 我们当时这样，我的合伙人呢是上班族 啊， 他是一个那个就是研究生 啊， 然后我们俩呢就是等到周六周日的时候，他不忙了，我就开着车拉着他。满北京到处看店， 就看什么样的小吃招人喜欢。 对对对， 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大多都是一开始是找学校周边的，因为我们更了解年轻人，知道年轻人的需求，所以我们就上学校周边去看店，但是后来了解，一般像好一点的大学周边的这些餐饮店嘛，都特别贵，房租特别贵，后来我们就转向社区。 就是您到店里是看他们的菜品呢、服务啊、环境啊，还是哪一类的呢？ 一个是环境，再有就是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这种什么那个大数据啊，这种当时就考察人流量。我当时拿了一个小本儿，我就一天，我从早晨5点多钟起床，我就开车出去，我就坐在那儿，我就画正号，画正字儿 啊。 然后我就一早晨从5-6点钟一直盯到中午11-12点钟，我就数人头。 是盯哪家店？大概 只要我盯住哪家店，我觉得这家店，我觉得在我心里，我觉得我可以在这儿做，然后我就在那儿考察。 您是会选择你想在那个位置附近的店吗？还是说是觉得一些比较火的店？ 就是我想在的那个位置的附近看， 参考的，对吧？ 对，这个店的附近。 那最后您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在那个就是国美第一城，然后在大悦城那个北边那边，选择了一个麻辣烫店。 那一带其实我就是算居民区， 那边有一个社区， 对对， 他年轻人特别多，然后上班族也有，然后他那还有一个写字楼，就是每天上班的人特别多，然后又赶在那个小区的出口， 位置还是不错的， 位置当时不错，我在那儿盯了一个礼拜，就是画了一个礼拜正好。 每天在那画正号 啊，对， 别人会不会觉得有一种看大门或者是保安的感觉、 没有，我其实店家不知道，我就一直在车里我藏着，我就坐在那儿，在远处我就一直在那儿写，进去多少人吃饭，出来多少人，小区出来进出多少人。 像你刚才说那时候没有大数据，如果说是现在来做这份工作的话，你觉得除了说您这种在门口坐着一直画正字儿、这种调查人流量的话，还有什么样科学的方法吗？ 科学的方法现在就是我们很多那种就是第三方平台，有那种， 比如说那个呢， 这不涉及到过广告， 那算了，就是现在有些第三方平台可以查得到，对吧？ 对对对，然后它是里面会提供，就是周边有多少多少社区，有多少多少人常住人口，有没有写字楼，然后周边有一共有多少家餐饮店，当然它的那个数据呢，其实是一个广泛的，我更建议就是还是像我这种，虽然我这种吧比较土，比较笨，但是呢这个最直接，对。 这是调查。那你选择了这个位置，除了说人流和它的这周围是居民区，还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是非它不可的这个原因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经营这家店的老板呢是小两口， 上一家是吗？还是说你就直接接盘过来的？ 我接盘过来的，转让过来的。我接的时候呢，他们是一个小两口，年轻人，我进去先跟他们聊天，然后聊得也特别好， 他们也很真诚。 嗯， 我感觉到了他们的真诚了，最起码是。 嗯 嗯，然后呢，通过接触呢，他们愿意把技术留给我。 嗯， 然后呢，我再付上那个一部分的转让费。 嗯 嗯， 就这样。 嗯， 他教了我一个礼拜。 嗯， 就是辅助我一个礼拜。 嗯， 我们中间没有停业，直接就经营了。 你是一个平时生活当中也很讲求效率的人吗？ 我超讲究效率。 因为我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呢？因为他这几家创业没有哪一个是说经过了前期多么缜密啊，都是边走边学着边做。 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 对，而且最好是说，哎，我觉得这个成果就先拿下来，我就先做，抢占先机。 对， 嗯， 对吧？ 是这样，想法。这个想法一定要由执行力来推动的， 嗯， 就是你有光有想法，你没有执行力， 嗯， 这是完全不行的， 嗯，对，这个确实是要跟很多年轻人说，我经常说很多人说是自己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 对对对， 我可能每天都会听他们说无数种想法，然后我说做了吗？没有，再看看， 对， 我说哎，我准备干这个，我说做了吗？没有，缺什么呢？缺钱，或者说缺钱，缺时间。其实我觉得时间和钱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在那儿放好着等着你的。 对， 包括这么多，现在我们国家鼓励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有很多的扶持政策，包括银行的小额贷款， 对， 包括很多这个，包括这些大学生孵化基地，他都会给你免费提供一年的房租之类的。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创业的政策都会倾向于年轻人。 对， 我觉得我们嘉宾给我们引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就不要什么都觉得准备好，完全准备好， 对， 可能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时候，你想做大家都会来帮你。 没错， 我有一个叔叔，然后他创业特别成功。这是我大学同学的父亲。 嗯， 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企业家了。 嗯， 然后他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跟我说大伟，你在做事儿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要想开一个饭店我就要去当厨子，我去学好这门手艺，我再去开饭店。 哎，这个我觉得就比较有疑惑，因为我们觉得你做哪个行业，应该对它有很有了解。 是这样，在我们做这些事儿的时候呢，你看我也在做这个餐馆，然后我前期做的工作并不少。但是我不是说那种特面面俱到的那种。 嗯， 在我们做事的时候呢，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嗯， 即使你准备的再完美。 嗯。也会 等你做的时候也会遇到问题。 我觉得、这个、 我们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 OK 了， 嗯， 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启示，就是我是一个天秤座，我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会一直在考虑，反复的考虑一件事儿。我特别想做，我觉得它有什么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或者我想要的东西，但是我又会想它会有一些困难，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什么东西。我觉得年轻人尤其是在创业的时候先去做，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去解决什么问题，这是我们嘉宾在这件事情当中可以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启示。 他是比较果断的人， 嗯， 对吧？嗯，那后来是又也是一周多的时间就决定完全就接过来了， 对 吧？对，就开始运营了， 对， 投入到当中了。 对， 那你的精力是主要是放在餐饮了吗？后来 那一年我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餐饮了。 嗯， 然后开始招兵买马， 嗯， 然后组团队， 嗯， 然后就是吸收了一些年轻人。 嗯 嗯，我们这个小店面积不大， 嗯， 但是我招了五个年轻人。 嗯， 我从两个人的合伙人变成了五个人的合伙人。 嗯， 然后因为我那店嘛有20多平米， 嗯 嗯，然后那个就是已经在人员上已经超配额了， 啊， 哦，配额有些超了。嗯，然后在那种情况下我还坚持在做，就是试错， 嗯， 不断的试错。 嗯， 因为当时我们这家店我们接手的时候，包括我们运营的时候，我们是盈利的。 嗯嗯， 而且运营的特别好。 嗯， 所以我当时想我到底想要什么，我是不是想要一个这样的一家店，我就这么做下去了，每个月挣着这么1-2万块钱。 嗯嗯嗯， 然后就这么坚持做下去。我后来我跟我合伙人聊天，我说咱们不需要这样。 嗯 啊，我说咱们需要更深入的了解这个行业，咱们把这里面做透。 嗯， 然后我们就从麻辣烫转移到了快餐店，然后吸收了年轻团队， 更加的丰富了种类，对吧？那原来的麻辣烫还有所保留吗？ 原来麻辣烫也有所保留。 嗯， 但是把快餐加入之后，还有营养早餐加入之后呢，我们就做砸了。 对，而且你涉及到快餐之后，我们的后厨啊包括厨师的这个配比就需要大了。 对对对， 就技术的东西要更多。 当时我吸收了三个那个合新的合伙人、嗯、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是厨师，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后期再考虑厨师的问题。 嗯， 嗯，还有两个营养师、嗯、所以我们当时想的很好，但是市场不认可。 嗯，我听你画的这个方向，感觉你这第二家企业应该没有第一家顺，是吗？能跟我们分享一些经验吗？经历吗？ 就是第二家吧，当时做的时候吧，更理想化了。 嗯， 然后还有呢，就是给自己试错的，就是太多了，机会太多了，总是在改，总是在调整。 嗯， 但是服务类的行业呢， 嗯， 客户要的是体验感受， 嗯， 他们不会买单的， 嗯。 你是觉得是什么原因？就是后期什么时候你觉得 就是产品做砸了， 嗯， 开始慢慢的往营业额开始往下走了呢？ 对，产品做砸了，然后成本加高了。 你这个砸指的是各种种类都 各种产品都有。 嗯，那你原来比如说你做麻辣烫店的时候，你的固定客源就是喜欢麻辣烫的。 对。 当你什么都做到了之后，砸了之后，你觉得什么东西是缺了的呢？ 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说每一样都做不了那么精了。 嗯， 然后客人真正想吃你麻辣烫的到这儿来了之后，他吃不到原来的味道了。真正吃你的 没精力没时间，还是说是人员 缺？就是人员他做这么多产品、 嗯、 然后人员的配比上包括他的复合， 嗯， 他达不到。 嗯， 就是我做单一产品的时候，嗯、我提前可以准备， 嗯， 然后有一个准备，有一个时间， 嗯， 这样的话呢，客人大量的人流量来的时候，我们就有足够的那个准备时间， 嗯， 当然特别杂的时候，十个人点十样东西的时候，你就做不到这一点。 哎，这个我觉得很有体会。如果我去吃饭的时候，我一定不会选择那家店什么都卖的。比如说西餐厅，他要如果就很多，他那个咖啡厅，他有做西餐，有做中餐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咖啡厅的饭，我从我个人来讲吧，我就不会点，因为我觉得他不是专业做这个的，他应该做的不会很好。 这个和消费者的这个心理也是有一定关系。 对对对， 尤其很多饭，它会变成了就是集中打包好，热了之后它就倒在上面，那种的口感和你当时给我准备好原料，认真的做汤底啊，给我熬出来的会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如果我到一家店，发现它又有店面不大，又有饭，又有面。又有包子什么之类的，我就会不太想去点。可能我不知道您的那些客户是不是都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所以慢慢的营业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嗯， 以前的一些老顾客就都慢慢流失了。然后，我后来呢，就是问题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是合伙人，我们几个合伙人在一起商量，然后就是。我当时是一个就是决策者， 嗯， 也是执行者， 嗯， 但是在后厨这一块是由我年轻的小伙伴他们去执行， 嗯， 我们这些提供的这些想法， 嗯， 就是真正的执行起来很困难， 嗯， 就是最后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 嗯， 这就是你说的合伙人多了，可能意见就不能一致了，对吧？ 对对对，就是说， 嗯。 我也是投资人， 嗯 啊，我也要参与意见，但是呢， 嗯， 最终说你决策权 OK， 你决策可以，我去决策， 嗯， 但是我执行的时候不一样，因为他没有放在员工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嗯， 那您觉得在这个年轻人在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决策层和这个执行层怎么才能更好的协调沟通起来？ 是这样，我们每一个就是。团队， 嗯， 在组合，要一开始要一起创业的时候， 嗯， 都是想着，哎呀，咱们关系特别好， 没错， 我们一起创业肯定没有问题， 嗯， 不会存在什么勾心斗角这种事儿，肯定是卯足了劲儿，咱们就干，肯定能干成。你负责这个，我负责那个。其实实际到操作的时候， 嗯， 每个人的想法、理念，包括执行力， 嗯， 包括决策能力，都是不同的， 嗯。 你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有一些人会经常说，朋友是特别不适合合伙做生意的，你认同吗？ 那我认同。 嗯， 我认同这 一点。是不是因为朋友之间还要碍于一些情面，而真正合伙人，我们就是因为利益，我们要运营这个，就很多就能拎在台面上说。 也不绝对，我跟我的合伙人就是我们俩就是同学关系。 嗯， 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说得很清楚。 啊， 就是。他负责，因为他每天要上班， 嗯， 他负责管钱， 啊， 我们每天的流水进账全部直接，他有一个收银的一个系统， 啊， 直接就到他的那个卡里， 啊， 然后我就负责店面的管理， 嗯， 啊， 那你为何会认为朋友不适合？ 所有决策都由我来， 决策。 那你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什么呢？就出在我就是后期引入了三个合伙人。 哦，我明白，就是最开始的原来的组合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是后期为了加入一些东西之外， 对， 那之后，那有可不可以理解为合伙人不宜过多呢？ 可以。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呢？当时想了，就是说那个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嘛。 嗯， 当时我想马力越足，咱们做的速度越快。 嗯， 我就想迅速的把我这小店呢，就是做成连锁， 扩张 一下，我试一下，然后做点品牌在里面。 嗯， 然后但是真正的做加入进来之后吧，执行不下去。 嗯，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说总是在商量。 对， 开的会太多了， 反复可能一个问题总是在开会，然后总是解决不了。 对对对， 每个人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没错， 对，然后呢，他是这样的，我是决策者，OK， 没关系，可以会开完了，我说怎么办？听你的，没关系。但是我没有尊重你们的意见，那怎么办？在执行上就出容易，就是不是那么有劲儿。 嗯， 对对对，心里会憋着个劲儿。 对，他就觉得可能还是我这个更好。OK， 我就会行。OK， 咱们没关系，咱们可以试错吧。 但是 这种 太多次机会了。 但是这个一试错，就问题出现了，因为我们做的是生意。 对， 我们做的是生意，我们是在拿客户来当教材。练手。 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 对对对， 长的， 对对对。 那你觉得你在这个试错方面，你作为决策者，你最大的一个怎么说呢？承担的错误应该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从头到尾，最大的错误就是我。 不要 其实并其实并不是我，因为是我把他们吸收进来的。并不是人家主动来找的我。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一是管理，再有就是呢，我没有充分的把他们就是这种优势调动起来。 还是在人力管理这方面， 人力管理方面确实存在问题。 那后期有没有说是在就这方面的专业多进行一些学习和补充呢？ 进行了。 具体是怎么做的？ 后来呢，我找了一些，就是通过朋友，还有就是家人，然后介绍了我一些就是以前做过很多年餐饮的老前辈 啊， 然后他们真的是就是100%的，然后把这些他们的经验呀传授给我， 给你， 然后跟我讲 啊， 学到了很多。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面对这个困难，你要怎么解决呢？ 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可能不这么激进了，就是我肯定是把前期把运营，然后还有设计，包括餐饮的管理还有制度，要统一的有一个规划，然后再去做， 慢慢的走，对吧？ 然后再引进人嘛。 是这样，先有一个好的制度，然后有一个好的产品，然后再有一个店面，我们这后期再就是运营。 我们在吸引股东的时候，吸引来的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决策者的意见，而是说他要遵从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规律， 对， 那这个规章制度， 对， 然后跟我们能志同道合，我们加入起来， 对 ，OK， 对， 你多一些方法，而不是说引进了新的股东，我们的经营范围就要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对对对， 这样很容易南辕北辙， 对，这就是 给我们分享了很多经验， 没错， 这就是当时我为什么从麻辣烫变成从大先生麻辣烫变成大先生快餐店。又从大先生快餐店又回到大先生麻辣烫。 但是回到麻辣烫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客户还会再回来吗？ 回来了， 也回来了。 比之前要人要多。 那就是那些快餐店的人也觉得，哎，你麻辣烫不错，我们也留下了，是吧？ 对啊，说你之前为什么就是改那个了？ 怎么改了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客户就是觉着你之前吧，其实你做的那些产品也可以。就是单一的产品也可以，但是做了吧太杂了，而且你的店面负荷又小，店面里面没有多少座位，然后给客人的那个感受特别不好， 而且上菜速度会慢很多吧？如果专门做一个的话，它效率会很快。 对，做少了不够吃，做多了吧，你像早餐的，我们营养有包子，你做多了吧就。那个口感不好。 对，而且你这个成本也很难控制住了。 没错， 每天 很大， 你不知道这个客人来是吃着你什么，而你要是如果做单一的话，可能每天会起码会有一个估量，我今天能有多少， 对， 以至于你这个上货呀准备的也会多少不会说差很多出来。 对对对， 嗯，这都是一个问题。那后来回来之后，那现在这一家麻辣烫店是运营的是一个怎么样的？ 现在这家麻辣烫已经那个停业了。 为什么？什么原因呢？ 哦，是这样，因为也是响应那个政府的那个政策。 嗯， 因为这家店嘛，它属于在就是居民楼底上。 哦。 嗯，可能种种原因就慢慢的停了。那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还会再想去做一家餐饮吗？ 还会。 哪还是麻辣烫吗？ 不是， 又要换一个方向。嗯， 就是我现在有过半年多的一个就是考察， 嗯， 考察期，包括跟那个就是有过多年从业经验的这些老前辈、 嗯、 朋友， 嗯， 去交流，还有一些厨师， 嗯， 我做了半年的考察，去过很多地方。 这次时间长了，以前都是前两个都是一周，这会儿半年了。 对， 什么原因让您把这考察时间拉得这么长呢？ 跟一个叔叔有关系， 嗯， 他是做餐饮的， 嗯， 他做过很多年， 嗯。 还有一个阿姨，这些都是我好朋友， 嗯， 的那个父母， 嗯， 他们呢就是传授给我一些就是经验嘛，他们告诉我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更真实，就讲就跟我讲说餐饮呢有几个地方你要把控好，一个是运营，一个是采购， 嗯， 一个是财务， 嗯， 这三个地方你要把控好。 财务为什么在餐饮当中占比这么重要呢？ 财务当然重要了，你每天的流水都要经过财务， 嗯， 而且你财务这块是什么呢？运营它就包含着采购，还有财务这一块， 就是成本核算的这方。 对对对，这相当重要。 不仅仅是说我们说收钱的这个收银员而已，对吧？ 对， 嗯， 因为收银这块有时候存在漏收。 对， 对， 或者是错收， 嗯， 这个是很多的感觉，每天， 但是 这个会每天都会出现吗？ 但是这个东西，这个事儿是这样，你就是差一分钱都不可以的， 要求很严。 对，那必须是每天的流水，每天的这些要能对得上， 对得上。 对、 嗯， 包括采购， 嗯， 必须要抓住， 嗯， 啊、采购很关键， 嗯。 嗯，下一步方便透露一下下一步的餐饮想做哪个方向吗？ 下一步还是想做那个就是现代一点的，就是那种快餐的连锁品牌，就想自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牌。 嗯， 主要针对的目标客户是哪一类的？ 还是年轻人多一点？ 上班族、学生？ 上班族。 嗯 嗯， 这方面多一点。 嗯， 现在看到很多就是说店面不是很大的餐饮，但是都会以外送为主。有考虑过这个方向吗？ 考虑过，以前也考虑过。 嗯， 餐饮这块呢，我是这样想，就是我不求大，就是想做一个就是精品的小店。嗯 嗯， 这个观念是您在第一次试错之后得出来的吗？ 对， 第一次就是很想求大，求扩张。 对，我就想把一些真正的就是能够得到传承的一些小吃， 嗯， 一些咱们日常吃的一些东西， 嗯， 把它真正的就是像家里边的厨房一样的，真正的搬到那个 都市生活 当中， 嗯， 让他真正能尝到这个食材的美，食材的好， 嗯 嗯，确实是， 就是不要是做那种像工厂似的那种，做法。 而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环境，嗯，大家能够坐在这儿感受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嗯，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对， 嗯， 大浪淘沙之后都会留下一些去伪存真的东西， 嗯， 这个真就指的是真情、真味儿和真实。 对对， 没错。 我们可能用心做了之后，我们每一个客户吧都会感受得到，尤其是现在在北京生活节奏很快的， 嗯， 对， 我们可能常年外卖，因为我每次吃完外卖会觉得它很重油重盐，都不是很舒服， 嗯， 就很，但是自己做又不方便， 嗯， 可能忙啊，也没可能下了班没时间买菜了， 嗯， 但如果真的能点到一份外卖让我们觉得吃着很干净卫生有家里的味道的话，我觉得它一定会能够在市场上，可能开始站得比较慢， 嗯， 但是它一定会走得远。 对， 嗯，就是现在我觉得他这个八年是一个很好的周期，这个周期让他尝试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也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怎样做。 对， 您是准备把创业这条路一直走到底吗？ 一直走到底， 就是 从来没有想过说再去找工作， 嗯， 选择后退，从来没想过。 嗯， 就是作为您来说，可能您已经过了三十了，三十不惑的年纪已经过了。 对，对， 是觉得如果到体制内是一种退步吗？不知道这个问题问的是否礼貌。 没有吧， 嗯， 我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我觉得我后面的路太长了， 嗯， 而且我肯定不只做这一件事，我可能还会要继续朝着那些就是未知的这些领域再去发展。 嗯，

哎，我当时在想，你两家公司有没有什么联系啊？是不是你的这个建筑公司的所有盒饭是你餐饮公司提供的？ 没有，没有。 为什么不呢？ 我因为我当时做的这个餐饮，它涉及不到，就是你麻辣烫，你不可能我把工地，因为我工地坐在北京，基本上在北京 啊， 在各个区都有，这个成本太高了， 送不上。 对对对，对。 嗯。哦，就是可能这个是个问题，对吧？ 对， 然后那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去参加了某卫视的创业类节目呢？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给我推荐的，给我介绍，他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嗯， 然后呢他说有这么一档节目，你能不能参加？我说我行吗？他说你那个这样，你给我录一个小视频，完事我看看，你说导演组能不能同意，然后就这样就去了。 我们还原一下好吧，当时是怎么说的？你现在可以面对着镜头，当就是再来说一下，就介绍自己吗？ 那个小视频是怎么录的？ 对，当时我就在家里录的。 三二一，打板开始。 导演组你们好，我叫娄大伟，来自张飞的故乡河北涿州。我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年轻人，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创业小团队。我们现在开着一家那个大先生餐饮，这么一个连锁 小品牌店，然后我们做经营的项目呢是小吃类的产品，然后希望那个导演组能给我们这个创业团队的机会，然后展现我们自己，就当时就这么一个， 然后就通过了，对吧？ 然后就通过了，然后我去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节目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嗯，你就凭着一股子冲劲儿， 我特随意，然后我去了，我到那一看，我的妈呀，那么多设备，那么多、 那么多摄像头， 对，那么多摄像机， 然后我给我整懵了都， 这东北话都出来了是吧？当时我因为我也多少看了一下你的那期节目，是属于跟一个在行业内比较大咖的人一起来合作，对吧？ 对， 您当时跟的是哪位？ 可以说品牌吗？ 尽量是哪个行业的呢？哪个专业的？ 是一个教育机构。 教育机构。 他们是做陪伴式教育的，然后一个 CEO， 他是创始人， 也是自己创业的一个。 对，自己创业，他很厉害。 你觉得他厉害在于哪里呢？就是你跟他学到的经验是什么呢？ 就是我从他整个人的状态，还有眼睛里面能看到他做事情的那份真诚，还有执着。很聪明，很灵活。他会。在短时间内通过跟你的交谈，然后把握住你的优势，然后充分让你去发挥。 听着像一个很职业的 HR 应该具备的素质。 对。 你觉得好的经营者都应该是好的 HR 吗？ 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 那这个节目当中啊，主要负责做的，你主要扮演的角色，主要负责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配合他完成任务。 什么样的任务？ 是这样，节目组给了这么一个任务，就是。一个是物品，一个是钱。我们选的是那物品是漱口水 啊。 然后还有100块钱。 这100块钱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你通过100块钱，你在短时间内，节目组给你个时间，然后你把它最利益最大化。你可以通过这100块钱，你能挣更多的钱。然后你通过是卖这个漱口水也好，还是通过什么方式也好，然后总之你在短时间内。两组团队，然后谁在时间内拿出来的钱最多，拿回来的钱最多，谁就胜获胜。 100块和漱口水2选1， 对， 好难呢。100块钱怎么能在你这个短时间指的是多长时间呢？ 他卖漱口水这个环节好像是20分钟，不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中间节目组把我们临时调回来了，就是我们当时都选择漱口水 啊。 当时那个就是那个 CEO 问我说：“咱们选什么？”我说：“我觉得时间比较短，产品比较好。”因为你拿100块钱买产品再卖，时间就耽误了。 而且你还要选择你要买什么样的产品，这也是一个决策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所以当时我们的就是两组竞选团队都选了那个漱口水。 后来呢？您是怎么做的呢？ 最开始呢，我是配合他，就是我。 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当时是在那个万达，那广场特别大， 商场里。 哎，我们两个头出发之前呢，先站在那儿讨论了一下，就是说，咱们这漱口水呢，是咱们面向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先到大厦里面看了一下那个，都有那个路牌嘛，那个。 指向标每一层都做什么的。 嗯 ，OK， 既然是陪伴式教育的，做教育的，我们就找年轻人，找小孩儿。 嗯， 然后我们就通过跟那个 CEO 跟他们谈这个教育， 嗯， 是不是能够把这些东西就是附带的，然后推出去，嗯、然后换来100块钱。嗯，但是这种方式呢，我们尝试了一下之后呢，就是效果不是特别好。 嗯。 然后我就跟那个 CEO 我们提建议，我说咱这样，你一组我一组，这样咱们俩分开， 嗯， 你通过你的方式来推这个产品、 嗯、 我通过我的方式来推这个产品， 嗯， 看看是不是效果更好。 嗯， 当时他直接就同意了，而且我们卖的特别好。 这个漱口水当时是无限量供应给你们是吗？ 不是，六瓶、 哦、 只有六瓶 、 嗯嗯、 到后来收益收了多少呢？ 我们全卖出去了， 全卖出去、 啊、 就是 600块钱， 600块钱 、 啊、嗯， 他那漱口水其实也就值20-30块钱左右， 嗯，对，小瓶的那种的， 对、 嗯、对。那你看啊，其实你这是附加了教育的东西在， 嗯， 你们是在这个创业过程，就这个节目当中，创业过程当中是可以附加到每一个家庭原来的这个公司的这些东西在吗？ 他可以就是介绍自己的这个就是品牌。 嗯、 当时我不是这么介绍的，因为我对他那个品牌我不了解， 嗯， 因为我是就是配合他，我不太了解。 嗯嗯、 当时因为那是一个创业类的节目嘛， 嗯， 我当时就是说什么呢？因为我是年轻人， 嗯， 所以说我跟那个我的客户，就是我面向的客户介绍的时候，我说我是在参加一个创业类的节目， 啊、 嗯，然后我本身也是年轻人，我们在创业， 嗯， 然后呢，我希望电视机前的年轻人呢都能看到我们这份创业热情， 嗯， 然后呢，作为那个就是我们这个任务来讲呢、 嗯、 节目组给了我们一瓶漱口水，您、 嗯、 愿不愿意支持我一下、 嗯、 然后呢也让电视机前的年轻人呢都能看到我们， 嗯， 就是有这份创业热情， 嗯， 然后 嗯，你走的也是真诚的路线， 对，然后他们就是觉得可以、 嗯、 然后反正年轻人支持年轻人，然后我觉得我们也挺、 嗯、 没 错， 挺真诚。然后 那如果是不是参加节目的话，你觉得这种漱口水的真正的卖出去的方式是跟这样会一样的吗？ 如果要是现实生活中啊、 嗯、 我可能不会采取这种方法。 嗯 嗯，就是现实生活中除了我拿这漱口水作为一个饵料吧， 嗯， 作为一个附加品来推它，就是我主推的是我的产品， 嗯， 然后这个是附加的，我可以这么推。 嗯， 嗯， 如果是直接了当的就卖这漱口水的话，我肯定会采取另外一种方式。 嗯 嗯，其实在短时间内还要再卖出去确实是蛮难的一件事儿，因为前期可能会商量、 嗯、 包括你像我们做一个生意都需要提前做个市场调查，你真的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做到的。 对， 可能节目当中有节目的技巧和玩法。 对， 嗯， 嗯，那另一组做漱口水的是他们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呢？ 他们其实我当时因为我都没有接触，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用的什么方法。 嗯、 后来我看了节目，反正他们应该是卖的不是特别好。他们的就是 CEO 呢，就一直在跟自己的队友说，你不用做什么，你只要听我的就好。 嗯， 然后 就没有共同商量是吧？就 没有， 那就变成执行者了， 对 吧？对， 你就完全听我的就 OK 了、 嗯， 我怎么做，然后你配合我就 OK 了。就是在这样做， 嗯， 就没有发挥好每一个人的优势在。 对、 嗯， 最后可能我们这组成功的是我们的 CEO， 可能很多的也会听取你的意见，然后都是有商有量的。 对，然后后来呢， 嗯、 他最后我们卖漱口水时，他采用了我的办法， 就很真诚的打动，是吗？ 对，然后我们挣了600块钱之后，节目组把我们召回了嘛， 嗯， 然后说你们现在一共挣了多少钱了？然后我们说多少多少钱，然后好，你们拿着这些钱到是在商场里面买东西，然后再继续卖，让利益最大化。 嗯， 我们又拿600块钱又买了鸡公煲， 哦， 就那种小的那种娃娃那种， 哦， 因为 我以为是饭呢。 我也以为 是不是早上没吃饭， 就是、 饿了是吧？ 就是那种小鸡的那种。 哦， 是那年是鸡年是？ 对对对。 哦， 嗯， 然后我说呢。第二年呢是鸡年， 嗯， 咱们呢买一些这些宠物，对，公仔， 嗯， 然后呢，这样大家也能接受， 嗯， 而且呢女孩子比较喜欢， 嗯 嗯， 因为万达商场里面年轻人比较多嘛， 嗯 嗯， 然后我就提了这个建议，然后我们就买了， 600块全部用来买这个玩偶， 对，30多块钱一个 啊， 20多个， 嗯，完事儿， 嗯， 基本上就都卖掉了， 嗯，那最后盈利了多少？ 我们当时是想150卖，但是太贵了， 啊、 我们就改成100。 您觉得哈、啊，您在万达进的30块钱的货，那来到万达买东西的人为什么会在你的手里买100块，而不去买店里的30块的？你觉得你的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其实当时我还是就是这个方法， 用了说我们在录节目的这个方法， 对，还是这个方法，有点讨巧，但是呢，就是说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创业类的节目为的表达的是什么？我们作为一个传媒机构，其实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这个节目，看到就是有这么多人在创业，有这么一个平台在支持，然后创业的年轻人创业。其实我觉着，我这种方式方法呢，其实就是想表达的就是这份一是年轻人的真诚，还有这份创业热情。其实表达就是对对对， 对，就是可能。不单单是说指的是怎么运用一些方法去卖， 对， 它附加的这个精神是更重要的。 对，没错。 嗯，你参加完这个节目，觉得收获到了什么呢？ 我收获到了这个 CEO 大哥。 啊、哦，最好、哦、他是现在是很好的朋友吗？ 对， 还会经常联系 他。他一直特别那个感谢我，完事他们那个团队后来都加了我的联系方式，然后我们经常有联系。 你会往他那个团队送盒饭和快餐吗？ 他们直接就会说你来吧，来我们团队吧。 潜在客挖了，准备挖过去了。 我说不行，然后就是经常在一块儿，也有时候会聊天。 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嘉宾罗大伟，他可能从一开始创业到后来慢慢参加活动，他把真诚和朋友看的是非常重的。 对， 你觉得朋友在你整个创业过程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是这样，不管是在创业的路上还是在成长的路上，我们身边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朋友，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我们去怎么拿捏，这就是人脉。创业的路上，没有朋友，没有人脉是不行的， 不能孤军奋战， 不能孤军奋战，英雄主义可千万不要有。 但你觉得创业的路上重义和重利怎么把握的这个平衡呢？ 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先重利。为什么先重利呢？我们做的首先是生意，我们要把利呢放在前头。这样的话呢，我们朋友在做的时候也舒心。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把利都放掉了，那我们做这事儿的意义在哪儿？就没有意义了。 它有一个目标导向在。 对对对。 对， 我这个事儿 是吧？我们不是做慈善机构的。 对对对，我做这件事儿可以挣钱，可以挣100块，朋友，我分你20。你觉得怎么样？哦，朋友说，哎，这个事儿好。咱们可以做。那我一天要赔80，那朋友，这个你这不是在忽悠朋友了吗？ 也对。 对， 没错。 尤其是我们说很多事儿，说谈钱不伤感情。 对对对。 反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中国人比较羞涩于谈钱，觉得这个事儿我要如果跟你谈了，就像是有偿了，这个朋友之间这个不应该用金钱估量。 对。 但是现在慢慢的感觉，在市场经济下，我们不如把钱放在明面上，都谈了之后， 对， 反而会不伤友情。 对。 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揣一个标准，可能我觉得，哎呀，你就看着给吧。可能很多人会说，你看着给吧。 那就麻烦。 如果过了这个，我看着给的这个期，可能对于你来说是损失，但是少于这个，我可能心里会觉得你没有把我当朋友。所以我觉得朋友之间合作真的是把规矩都立好了，比看着给重要多了。 没错没错。 这也是给了我们很多人一个经验，这8年当中不断的试错，不断的分享经验。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还是保持一颗初心是很棒的。你的初心是什么呢？还能记得吗？ 我的初心，其实我一直想创业的这个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身边的创业的朋友比较多。然后我就是说通过跟他们的沟通也好，还有他们的平台也好，我愿意把自己呢建立在一个自己给自己定一个水准。我要做成什么样，我不能被这个，我不能就是怎么说呢？ 环境干扰了是吧？ 对，不能反正不能做最差的吧。就是一直很要强的那种。如果我跟我的朋友落差特别大的话，可能有一天就是我真正想做事儿也没有办法，就是包括环境也好，语言能力也好，包括做事的态度各方面，都达不到同步了。可能朋友慢慢的也就不像现在这样能够 正常的这么沟通。 其实你还是蛮幸运的，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说的，一路上确实有朋友帮你出一些建议，然后家人也支持，包括您的爱人始终如一的在支持着你。 对，还有我几个朋友基本上就是我的出气筒，我一般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或者是有烦心事的时候都 会 有那么几个朋友在听我跟他们诉苦。 这样的朋友是 说 在我们创业道路当中是很重要的。 那是就那就是一直是那几个朋友吗？ 一直是 我们就是东北话叫可那几个朋友造 啊。对， 哇，那他们承担了这个年纪不该有承担的东西。可能我上班一天好累了回来，哎呀还要再听你的说的这个话。 那你要 他们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个怎么了？行，那出来吧，然后那出来 喝两杯， 然后刚一坐下喝两杯酒，可能就是开始你的表演。 我也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就我记得我在我人生特别低谷的时候，我有几个朋友是专门，可能他们会说好事你找不到我，其实也不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找到一定是你最信任的朋友。我会起得很早，4-5点钟起来，然后拿个手机看谁先醒了，哎，打给第一个打电话，他这时候应该醒了，打完之后第二天就是会想着，哎，谁这个时段比较休息，我再打。尤其是有一个朋友是中午他休息时间已经全部被我占用了来诉苦，我会开车到很远的地方去找他，出来然后在车里他就这样慢慢休息然后听我讲。但是其实是现在可能是过了那一段时期了之后不再会那么频繁的联系了，但是当时他们陪我走过来的那一段路，我确实永远感激他们。 对对对， 因为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事儿可能不是那么的想去和家人讲，或者是有那么多 的，主要怕家人担心。 对 对， 没错，不想让家人担心，所以这时候那些朋友是我们值得珍惜的， 很重要。那你现在已经7-8年了，运营的也都不错了。现在你的父亲对于你创业这条路他的观念有没有什么改变？ 现在我父亲是这样，因为他我后期在扩展的时候，然后我父亲中间注入过一部分资金 啊， 他 也算合伙人之一。 他就是说，既然你都做起来了，然后也现在也做得还行，然后我也就不反对了，然后你自己好好把控这里边的这些事儿，但是这个行业确实很辛苦，告诉我一些这里边的事儿，然后需要注意的什么，对。 我们今天从嘉宾的身上呢也能感受到很多，其实虽然经营了很多各种专业，包括他试错啊，包括他前进，但是能始终能感受到他的初心没有变，他的真诚和那股子拼劲儿是一直支撑他走下去的这股动力。 对， 那么今天也是快到了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了，作为我们来宾，你们两位吧，代表着不一样的，一个是创业，一个是即将毕业的，简单几句话给我们大学生一些经验好吧。我们的嘉宾先开始。 好，那我就给我这些学弟学妹，然后说点我的心得吧。 好的。 首先那个就是即将毕业的那个大学生，我觉得是要有这么几点，像创业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说先那个收集好资料，对我们想要从事的这个行业，然后多收集做资料，多做市场调查，然后呢把工作做足。我指的做足呢就是不是面面俱到，但是呢一定要前期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颗恒心，不管做什么事不要轻言放弃，一定要坚持啊，要有像老鹰一样的那个性格，还有像那个狼一样的冲劲儿。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勤奋，要学会吃苦。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咬牙坚持。 这是我们嘉宾跟我们分享的几点建议。那作为今年即将毕业的田明浩同学，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要给那些未来面临毕业的学弟学妹们呢？ 其实我就没有那么多经验，没有那么多可操作性的建议来给大家了，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也作为一个即将步入社会，或者说即将和我的同龄人们一起面对这个现实的其中一员，我想告诉我的同龄人们的就是我们都要保持那个那个初心，保持我们那个冲劲儿，保持我们现在的那个热情，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最珍贵的东西，只有把握好它，我们才能释放真正一个青年人应该有的一个力量。 二位说的都很好啊，都代表着你们立场。作为一个没有创过业，然后也毕业了一段时间的过来人讲，我是觉得无论选择哪条路，都要坚持走下去，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坚定自己所走的路，你最珍贵。好啦，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青年观察员田明浩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也谢谢我们的青年创业者娄大伟先生，也希望你的餐饮能够越做越好，你的企业就越做越大。 谢谢， 欢迎常回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经验。 好，谢谢。 那么这今天上午的青年说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明天的时候青年说继续陪大家继续说。我是主持人王松。 好的，我是青年观察员田明浩。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